閉在平台之外，由此解除對 TikTok 的禁令，但是 TikTok 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條件，確保平台不得用於傳播粗俗或者不雅內容，不得濫用社會價值，否則當局會實施永久禁令。巴基斯坦今個月9號以未過濾不道德內容為由禁用 TikTok。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28,195 點，跌4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26點，跌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43，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9， 人民幣 6.684。英镑对美元 1.295，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3.03 美元，卖出 1903.7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5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路，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了解一下世界各地的网上社交平台，一起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长者啦，年轻人啦，大家都很喜欢做这些社交平台，找朋友聊聊天啦，看看新闻，学习东西。这些平台呢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呢？有时呢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呢，隐私呢可能会外泄，我们的个人资料啦，电话号码啦，住址啦，你的身份证号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料呢。有时有人呢就会盗用这些资料去做犯法的事咯。但是呢，我们其实呢是需要为自己张贴的内容负责的。还有现在很多那些诈骗集团呢，专程在社交平台上面找人去骗他们咯，尤其就是去骗他们的钱啦，色情陷阱那些东西啦，真的大家都是要小心为事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下次想约你去戏棚啊！ 乜你都中意听大戏嘅咩？ 我系想约你去食小食，仲有欣赏非物质文化手艺啊！ 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香港唱晚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女吹唐诗钟彩云唐姨讲吹唐技艺， 讲学诗故事， 讲戏棚摆档， 仲有青衣长者友善一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接住李慧图，越夜越精彩之后。咁啊，跟住接咗呢节棒啦，就到六点半钟噶啦。呢节棒咧就系负责呢个晨早嘅节目啊。天都未光，就同你一齐开始迎接呢一天。开始呢一日嘅清晨爽嚟，今日系10月20日啊，农历系9月初4。星期二清晨5:10，早晨。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 如果 林志美偶遇，每朝同你喺度相见，唔一定系偶遇吓，可能朝朝嘅一个唔需要去约定嘅一句约定，一齐度过每一天嘅早上。希望喺我哋起身嘅嗰刻，迎接呢一刻嘅时候，一个舒服嘅早上。每日起身咧，就会啊，即系希望起身唔会有即系手生骨痛啊，唔会有瞓礼颈啊嗰啲咁嘅样，又唔会系有啲空空翳闷嘅感觉。有啲时候，如果一起身系咁嘅情况咧，你就觉得好似系一个唔系太好嘅开始。不过，都会是可能间唔中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唔紧要，呢个一个过程嚟嘅啫。悉心照料自己咧，又可以冇事噶啦吓。咁最好咧，朝头早喺屋企咧就做晒一切先出门口。所谓嘅做晒一切，系可能要打理翻少少咧家务啊，食个早餐啊，包括亦都系去晒厕所啊，搞掂晒自己嘅嘢咧，出门口咁可以安心去翻工做嘢，系嘛？小朋友都系做好晒嘢。带好齐，带齐晒啲嘢，安心翻学啊，上学去。5:16时间啊，今日天气方面啦，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啊。喺上昼5: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移向吕宋啊。今日天气预测咧，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温度约莫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啊！现时23度温度，相对湿度73%。这个普字好熟啊！ 最近是因为你，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与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愿意为你祝福。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流感患，不能把你忘记。 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为你祝福。 原唱的是来自一首日文歌，当时都迷到很多的 fans， 泽田研一《任意让时光消逝》，后来有中镇图的《让一切随风》，是了，原曲就来自是泽田研一的，刚才听的版本陈星五百爱你一万年。通常呢一看见一万年，我一定会想起周星驰《月光宝盒》里面的一段的对白，听了就很感人咁样，系嘛？但系当时喺一个危急关头嘅时候所讲嘅对白，就讲到朱茵咧，就系攞住把剑咧，就系即系对住周星驰，咁啊，系人见到咁样嘅情况都惊啦。而周星驰嘅情况，当时咧就系危急嘅时候就讲咗以下嘅对白啦。曾经有一份真挚嘅爱情摆喺我面前，我冇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仔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个爱事加了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终于不可关闭起， 合恋火灼死。漆黑之中等待你再次与我一起，火一般的嘴唇浪漫地令我不羁。 My love take my breath 有啲人话爱情充满激情咧，先至系叫做系嗰种嘅爱情系好投入、好热爱啊！林青话我想讲林青霞又想讲咩咧？其实林忆莲嘅呢一首叫做《激情》啊。头先讲嗰个嘅对白咧，爱你一万年咧，都成为一个经典嘅对白。不过其实当时套戏上映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好卖座。咁而导演刘镇伟都因为咁咧，就退出呢个即系电影圈啦，唔做啦。但是在不久之后呢这一套的电影那些即是翻版那些呢在内陆呢就非常盛行啊。很多人呢都是拿了就头先的对白呢日后成为一些话题。内地几乎每一个大学宿舍呢都是即是学生呢都是围着去看大话西游这个电影。但是咁讲返呢其实这个对白呢刘镇伟话当时呢都是就是个灵感来源自重庆森林里面都有这个对白。如果记忆亦都系一个罐头嘅话，我希望佢唔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嘅话，我希望系一万年。啊，稍微改改就成为一个经典嘅对白。个经典嘅对白仲记唔记得吓？咁啊就系话，如果即上天能够俾我一个机会咧，再次对爱情，我会讲三个字：我爱你啦。如果非要喺呢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是人听到都会很冧的。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警方在将军澳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同多区发生的十宗爆窃案有关，涉及财物总值大约150万元。警方根据线报，昨晚在将军澳村拘捕两名25岁本地男子和一名大约35岁内地男子，涉嫌外出时藏有盗窃工具和爆窃。期间内地男子逃走的时候，怀疑用手袭击一名警员，他同时涉嫌袭警和非法入境被捕。 嗰名警员手脚受伤，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在其中一名被捕人士的私家车内检获螺丝批、铁笔和士巴拿等的爆窃工具，相信他们从9至10月份期间分别在大埔、屯门、荃湾、沙田、西区和西贡发生的10宗爆窃案有关。运输及房屋局宣布，因应最新经济情况、社会意见和早前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意见，决定不会在今个立法年度再推动一手楼空置税和引进专营的士的工作，稍后会撤回两条相关条例草案。有关一手楼空置税方面，运房局发言人说，政府会继续留意物业市场，因应经济情况和社会意见作适切考虑，不排除在有需要时考虑再推出建议。发言人又说，现时并非引进专营的士的合适时机，政府会因应社会意见和相关情况检视有关专营的士的建议和未来路向，也会继续和的士业界保持沟通合作，提升的士服务质素。法国新增13000几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同前两日比较显著回落，可能同星期日进行较少检测有关。另外再多146名患者死亡，累计33000几人不治。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患者人数突破2000人，是自5月17号以来首次，令到医院再次面对压力。总统马克龙的妻子第一夫人布丽吉特因为曾经和后来确诊的患者接触，要自我隔离7日。布丽吉特没有出现病征。法国累计全国超过91万人受感染，巴黎等9个城市正是实施宵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一同到访的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布里奇会谈，他会谈之后表示，俄方向欧洲委员会通报俄罗斯在纳卡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和为稳定局势采取的措施。俄方认为当前最重要是纳卡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在纳卡地区真正实现停火和停止对民用目标的攻击。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不断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发动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95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6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9，人民币6.684，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27美元，卖出19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有你同行的陈永雄。大家虽然戴口罩抗疫已经一段时间了， 不过我见到咧身边有啲朋友都开始有啲松懈啦，所以咧都要提醒一下大家，温故知新一下，戴口罩需要注意嘅事项啊。第一，戴咗口罩之后就唔好拎只手去掂佢啦，因为你掂嘅口罩细菌都会跟住入埋你个口罩当中，增加你感染嘅风险。第二就系食嘢嘅时候，如果要除口罩嘅咧，都记住要妥善咁样放入口罩套当中。因为我见到好多人都真係将一啲口罩乱咁掉，求其撇喺台面啊，到你再戴返嘅时候咪增加你感染嘅风险囉。所以大家都记住要留意啦，虽然抗疫一段时期，但係我哋都唔可以松懈，咁样先至可以一起战胜疫情 㗎。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三阶段，计划涵盖的空调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抽湿机、电视机、储水式电热水炉和电磁炉都已经贴上能源标签，一级表现能源效益最高。买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悭电悭钱之余还可以应对气候变化。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香港人可不可以做犹太人呢？包头又是不是一定是印度教徒呢？ 带你认识多元信仰 CIBS 节目，你不知道的香港小众宗教故事。 每年超过200人工作期间死亡，到底是不幸、是意外，定是人为疏忽造成呢？ 拆解事故案情，提高安全意识。 CIBS 节目，职业死亡的13个悬念。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呢个秋天时分都差唔多深秋噶啦吓，咁天气都系开始干燥噶啦。咁啊，戴得口罩多咧，仲焗住啊，咁样咁，所以大家更加要系保护好自己嘅皮肤。当你喺屋企嘅时候就唔需要戴口罩啦。喺临瞓嘅时候搽下啲护肤嘅嘢啊，啲手都系啊，日头其实啊，可能搽得呢、這个。即係搓呢個酒精搓手液啦，火酒啊等等咧，你手都會鞋曬嘅，所以遇著呢啲天時咧，更加要好好保重自己啦。護膚之餘咧，就要亦都飲多啲清潤嘅湯水啊，適時適候咧係去保護自己都襟啲啊。而家時間5:39嘅，咁啊今日咧就個天氣情況咧，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咧會喺本週持續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吕宋并进入南海中部，随后向西移动，大致移向越南中部至海南岛以南一带。接近周末的时候，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雨。今日同天气，即系同呢个星期三嘅天气咧，见到阳光都多嘅。今日咧阳光中有乌云，星期三咧就系、是、太阳啊，即系成个太阳系照耀住吓，即系阳光好好。不过星期四嘅时候咧，又见到有啲落叶啦，落叶啦，星期五都系有呢个情况啊。落葉就喺呢個秋天嘅時候見到嘅景象，即係代表好乾燥啦嚇。星期六日咧就係陽光多啲，亦都有啲烏雲嘅。 这个呢就是青春舞曲二千年的版本，罗大佑是监制的，当年都有一班的朋友一起唱歌，当中应该包括了有这个蒋志光，在当时合作的皇后大道东的大碟。这首歌原曲呢就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呢，去上音乐堂的时候都唱过青春舞曲，在电影里面呢都有见过，是当时呢是看是已故影后李青的一套好像是叫珊珊的电影，里面呢整套戏都是即歌颂都是青春的，当年都是年轻版的时候的李青去拍这套戏。青春舞曲的歌词呢看这个头头两个字呢就好像有些希望这样，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啲好积极啊，即系啲嘢冇咗唔紧要，第日会再嚟嘅。但系唯一一样系冇嘅系唔会再翻嚟嘅系咩咧？就系青春啦！我的青春一去冇踪影，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大致上都系讲青春，喺青春个个人都系噶啦。咁你点会成日都保持系十八岁咧？人都系经过一个喺 B B 仔吓娃娃出嚟嘅时候，咁一路经过成长。去小朋友阶段、青少年嘅阶段，到成人嘅阶段、中年、老年，呢、这个整个一个人生嘅过程。但其实系成个过程里边咧，每一个阶段咧，其实都好珍贵。当你回望嘅时候，就觉得哦，原来系即系几有趣味嘅。但系当时当刻嘅时候，又或者遇上困境嘅自己嘅时候，的确系有苦恼嘅。但若然你是可以是积极的心态挨过了之后呢，咁回望返又觉得 ok 喎，其实都可能是会去赞一赞自己，嗯，我咁又可以做得到。咁呢个呢有时呢是有啲嘢唔需要系咁个咁慨叹，咁就话唉，即系成一个好唔开心嘅态度，係啦咁就点啦冇啦冇啦，咁嗰啲嘅心态又帮唔到你点样去改善你目前的环境。唯一可以改善的就是你要拥有青春，没了不要紧，你心境可以青春，继续有活力，活好每一天。早晨啊，今天是10月20日，农历是9月初4。星期二清晨上嚟，而家时间5:47。邓丽君。 风儿阵阵吹来，风儿多么可爱，我时常想清风诉说情怀，是黄不停地 邓丽君《情人的关怀》亦都系讲及到咧，光阴一去就不回来啦。咁啊，青春嘅嘢都唔会翻嚟，花儿谢咗，不过花儿都会开。咁咧，大致上同青春舞曲都差唔多嘢。咁其实好多嘢咧，就系我哋活在当下，去珍惜我哋每一个阶段嘅嘢，每一个阶段我哋嘅所做所得。点都好，自己要好好嘅珍惜啊！早晨时间仲有大概九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温度有29度，同寻日差唔多。今日会系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期间云量增多，风势较大。咦，而家温度刚刚系跌咗1度，刚刚系跌咗1度，而家22度，湿度73%啊。小心啦，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笑多啲嘅人都会开心啲，开朗啲嘅人会健康啲啊。Carpenters 嘅 Sweet Sweet Smile， 最开心、最天真嘅笑容都系睇小朋友嘅笑容啊嘛。早晨时间大概仲有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 早晨，我系邓瑞文。其实朝头早好紧要嘅，因为每一日嘅心情咧，其实你由清晨开始决定咗系咁咧，或者有咁样嘅开心咧，就可以带到成日都好有正能量。咁所以我一起身咧，我最想咧就系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咁咧就会觉得我今日咧好似充满精力。咁最好可以靈修啦，即係我哋基督徒嘅睇聖經啦，咁就可以支取一啲好好嘅能量去應付一日裏面嘅繁忙同埋壓力。所以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懷住開心嘅心情踏出門口，祝大家清晨爽利。

同学仔，不如睇阵电视先啦。 系睇电视节目，上网问功课，升级学堂啊！学习都可以好好玩，主持人会以轻松手法扮鬼扮马讲解各科知识，仲有多位升级导师教你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今朝比起琴日朝同样嘅时间咧，系温度低咗一度嘅。而家系22度啊，天气咧会渐渐凉噶啦，咁啊小心唔好冷亲。咁啊，今日天气咧就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在接近周末的时候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时气温重复一次22度，相对湿度 73%。今日就是10月20号，农历是9月初四的，是星期二。现在时间是接近6点12分。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的这个早上，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又继续我哋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哇，真系讲下讲下咧，都讲咗好多篇啊， 30几篇啊，大半年咯。 其实喺30几篇里边咧，我哋明白到原来一个更年期咧都可以有好多嘅症状啦，同埋分得咁细致去听嘅时候咧，等听众朋友可以再了解多啲，好好嘅照顾自己吓。 系啦，其实唔系净系更年期人士咧先至会面对嘅问题，有好多市民大众咧都会有一啲同样嘅相关问题嘅，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多啲人可以得益啦。 系，同埋都提醒紧各位朋友啦，更年期男女都有噶嘛，唔系净系女士专有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崔博士你嗰个金句咧都已经提及咗啦，吓。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咁事实上咧有啲健康嘅问题，即系更年期嘅前啊后嘅时间咧，喺男士咧。都是真的独有的，听身边的男士或者年纪大了的就会讲了。 对了，阿浅你这么说呢，我明白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呢过往30几集大部分时间都是讲女性更年期的生理病理变化嘛。但是呢男士我们就比较少着墨的。就来到尾声了，所以我想想不如呢男人都要讲一下才得的吧，男女都有更年期嘛。所以男士特有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在更年期前后更加容易产生的，就是前列腺的问题了。 哇，我想男士听到这几个字呢都有点害怕的，或多或少都听到的嘛，听到身边的男士朋友的故事的嘛，可能是吧。 是的，这个前列腺问题呢的确就是男士独有的嘛，尤其是在更年期前后了。所以呢为了令男性听众觉得比较公平一点，不只得女性得益，所以呢我在完成更年期这些论述之前呢， 就刻意加入前列腺的病变。 是，那这些病变呢，其实是又包括了什么东西的？ 包括了有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还有前列腺癌的。 哦，但其实好像我又记得以前我们有讲过癌病篇的嘛，好像都提过，是吧？ 是，没错了。其实女性听众呢都不妨听一下的吧。 嗯， 因为呢你自己去了更年期前后了，咁丈夫都系咁上一年纪噶啦， 系咁啊，更加要听，要提醒你个伴侣， 系啦。咁佢都可能有更年期嘅烦恼噶嘛，系咪？尤其是前列腺嘅问题啊， 系啊， 几乎十之八九嘅男士咧都会受到前列腺嘅困扰噶嘛。 其实咧喺人生咧，系每一个年龄嘅阶段咧，都有啲问题系需要面对嘅。 冇错啦， 嗯， 女士又系啦，咁你呢个晚年嘅伴侣啊。咁作為太太都應該對佢表示下關心啦。 嗯， 所以前列腺問題是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啦。 係咁啊，所以咧係可聽性好高啊，大家繼續留意下。咁今日開始咧就講邊樣先咧嚇，崔博士。 我哋先講前列腺炎。 嗯， 咁可以分為急性同埋慢性兩種嘅。 嗯， 而長者常見嘅多數都係慢性前列腺炎啦。 係，咁其實前列腺炎咧，我哋嚇即係作為一種常識都要知，即係係咩器官嚟㗎啦嚇。 前列腺是男士独有的，它的形状就好像粒栗子那样，那个大小都差不多的，一个实质器官来的。它就包围着尿道的根部，它分泌那些弱碱性液体就是精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的。 嗯，你又说分这个急慢性两种，那个情况是怎样 的？我们提过慢性前列腺炎就是说年长男士它的泌尿生殖系统比较常见的一种病来的。 嗯。 那个发病率相当高的，是占泌尿科患者的 35%-40% 咁上下的。慢性的话呢，它的病情发展比较慢。 嗯。 不过呢就比较难好的。 是。 个发病原因呢还未完全清楚了解的。不过多数呢认为是先经过一种叫做尿道的逆行感染。 什么叫逆行感染呢？ 这个呢就是说一些致病的物质，譬如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通过尿道的尿液一路向上行去到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的位置，而引起的一些感染性的问题。这个就是逆行感染。譬如呢一些叫急性尿道炎或者急性的前列腺感染，如果有了这些急性感染而醫得不夠清楚、不夠徹底的話，就很容易發展做慢性的前列腺炎 了。那還有沒有另外一些因素的？ 啊，都有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致病因素呢就叫被動充血了。譬如說一些不正常的性生活、忍住不射精、手淫過度、甚至呢喝酒過多，或者呢喜歡吃一些刺激性食物呢，都有機會引發的。 咁所以啦，各位男士们要留意一下啦吓。好啦，又想再问啊，崔博士咧，咁嗰个急性前列腺炎个症状通常系点嘅咧吓？ 嗱，好多时候咧都会出现尿频啦、尿急啦、尿痛呢啲咧，就好似同所谓尿路刺激症咧好相似噶啦。 吓， 咁另外咧仲有个会阴会痛啦，有头痛啊、发烧啊、全身酸痛啊，甚至屙血尿呢啲咁嘅症状嘅。如果你咧醫得唔好啦，或者延遲咗就醫咧，咁佢可以發展成為慢性嘅前列腺炎。 嗯， 咁就會喺唔同嘅時期咧，就出現咗一啲複雜嘅綜合症狀，包括咧你排尿嘅症狀啦，就好似頭先講尿頻、尿急、尿痛等等啦，又有腰痛啊，同埋下身，呢個下身包括咧下陰啦、大腿啦、臀部啦、會陰等等呢啲部位咧。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的。 嗯。 那当然会包括有性功能的障碍啦，同埋呢甚至呢射精的时候呢精液有血啦。嗱，如果你再拖落去仲係醫唔好嘅话呢，咁除咗剛才嗰啲症状之外，仲有呢时时你觉得排尿呢好似唔清嘅，滴下滴下咁出嚟又会。咁而且排尿之后呢个尿道口就有一啲白色嘅炎症分泌物呢渗出嚟嘅。 嗯。 所以话慢性前列腺炎嘅症状係比较複雜。同埋个病情咧，一路前面咧，好难好嘅。 哇！所以如果真系咁啱，有人系遇到咁嘅情况咧， 的確係好煩嘅。咁啊，應該係第一時間你都要去睇醫生㗎啦。 對啦。 嗯，咁啊睇醫生，等醫生可以快快脆脆幫幫你，咁我可以安然度過最好啦嚇。 其實唔係淨係一個慢性前列腺炎㗎，乜嘢病咧都要及早求醫先啱 嘅。咁啊係，不過而家都係㗎啦，啲人嘅健康意識係提高咗嘅，亦都係因為聽到我哋嘅環節多啦嚇，希望係真係幫到大家。好啦，咁啊每次咧都有啲古仔講下㗎，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哋想聽下啦。呢次咧會唔會有啲係？相關類似的故事還是怎樣？ 今天所說的呢就不是真正的故事，都是一些個案。 嗯， 我記得呢由前兩篇開始呢，我們就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因為它還未消退嘛。 嗯， 所以在故事環節呢就講一下跟疫情相關的一些見聞、體驗、甚至笑話或者資訊等等的。 是， 由這集開始呢，我一連幾集呢就會講一則和一款由本地藥廠製造用嚟治療鼻敏感嘅外用噴鼻中藥，咁我哋咧一路就叫做噴鼻中藥啦。 咁點解要講噴鼻中藥呢？ 因為咧最新有資料發現啊，呢個噴鼻中藥可能同新冠肺炎嘅防治啊扯上關係嘅噃。 嗯， 因為個中嘅情節有啲戲劇性，咁所以我就當故仔咁講俾大家聽下啦。 嗯， 嗱，首先咧就要咧申報利益先。 係。 咁啊，交代一下我同呢個噴鼻中藥嘅關係。 嗯。 回望去到咧2010年前左右啦， 十年前吓、 啊，真系啊，有十年啦。 嗯， 咁我就同一班专业人士啦，包括咧香港注册嘅西医、内科医生嚟嘅，咁啊化验师啦，同埋英国 Wolverhampton 大学嘅一位药物学教授啊，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对呢只喷鼻中药治疗鼻敏感嘅效果进行咗临床嘅研究。研究结果咧都喺国际医学期刊叫做 Phytotherapy Research。發表了他的研究報告的。 哇，這個團隊的人員呢都是一些猛人，那個崔博士呢就其中一個，是吧？喂，那這個研究的細節是怎樣呢？讓我們知道一點。那 個研究題目呢我就譯了它做中文，就叫做過敏性鼻炎患者使用中藥鼻腔噴霧治療後之生活質量評估。 嗯，那個過程是怎樣？ 先講這次研究的目的啦，就是透過應用一個叫做中華生活質量表，英文就是 Chinese Quality of Life， 和一個臨床症狀評分叫 Clinical Symptom Score， 來評估一些所謂全年性鼻炎患者。全年性鼻炎就是說無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會發作的， 是 他們經過噴鼻中藥治療之後生存質量究竟有沒有改善到。先講一下這個中藥有什麼組成， 是 有鵝不食草、薄荷、白灼、黄岑、桔梗、甘草、金银花、大枣、防风、黄连、陈皮等等，全部都是中药的。那个研究呢用一个叫做双盲交叉安慰剂的研究方法。 咦，那听一下什么叫双盲交叉和安慰剂呢？ 双盲呢就是说研究人员和参加者都不知道自己是参加了那个是用药组抑或是安慰剂组的。交叉咁啊，除咗隨機抽樣之外咧，仲有咧就係大家兩組咧輪替喺唔同嘅階段，一啲用藥，一啲用安慰劑嘅。安慰劑大家知道啦，即係冇藥效嘅嘢嚟嘅。咁啊，吸納咗35個病人，就將呢35例全部都係全年性過敏性鼻炎嘅患者，就隨機咧分為兩組嘅。 係 A 組有20人，佢哋咧就先用2個星期一個噴鼻中藥。每日都噴5次，每次直接就用呢個鼻藥噴入個鼻腔2次嘅。 係。 好啦，過咗2個星期咧，跟住咧就係有3個星期所謂洗脱期啦。 咩叫洗脱期啊？ 完全唔用藥，完咗洗脱期之後咧，再用2個星期嘅安慰劑。不過佢哋自己唔知道嘅喎。B 組咧就15人嘅。 嚇，咁啊點做咧？ 啱調轉啦，佢哋咧就先用安慰劑2個星期。咁然之後咧，又有3個星期嘅洗脱期。咁跟住咧就再用中藥，但亦都唔知道幾時係安慰劑，幾時係中藥嘅。 咁結果係點咧？ 呢兩組咧喺使用嗰個噴鼻中藥治療咗之後，啲症狀咧就緩解咗喎。 係。 而使用安慰劑嗰段時期咧，就冇明顯嘅改善嘅。喺生活質量方面咧，全部嘅35例喺用藥之後，佢哋嘅面色同埋嘅睡眠質素咧，都比用藥之前咧係有明顯改善嘅。 咁點解會睇到面色同埋佢個睡眠質素係有改善咧？ 通常呢啲鼻敏感嘅患者咧，好多時候出現一啲所謂鼻敏感面容啦， 咁嗰啲患者咧，好多時候咧個眼周啊、鼻梁附近啊，都會咧出現一啲暗暗黑黑嘅顏色嘅，因為咧血液嘅攜氧量都少咗，啲色素沉著又多咗嘅。咁另外咧就睡眠質素啦，你諗下，如果鼻敏感成晚又鼻塞啊，又包雲吞嚇打乞嗤啊咁樣等等咧，你都會唔會瞓得好啦？係咪啊？ 係。 嗱，呢啲人咧，佢哋用藥就有明顯改善啦，但係用咗安慰劑之後咧，就冇呢啲明顯嘅變化嘅噃。 咁但係頭先你又講啦，噴鼻中藥又點樣係即係同呢個新冠肺炎扯上關係咧？嚇？ 嗱，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下次再解。 好，就吊下大家嘅引先咁樣係嘛？想知道嘅情況咧，就下個星期一路繼續收聽。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去翻咧個湯水嘅時候啦。我哋講緊咧前列腺病變啊嘛。咁有啲咩湯水係配合得到咧？咁嚇。 介紹一條叫做清熱利濕湯，係一個人量嘅。一聽個名字就知道咧，就又濕又熱啦，即係有濕熱嘅。個材料就係生薏米同埋車前草各60克，即係2两啦。赤小豆30克1两嘅，决明子15克。再讲一次啦，生薏米同埋车前草各60克，赤小豆30克，决明子15克。 咁又点样整咧吓？ 洗净啲材料啦，用6碗水左右，猛火煲滚咗先，收慢个火，再煲多大半个钟头左右就得噶啦。 咁、那个功效系包括啲乜嘢乜嘢咧吓？ 嗱，生薏米、车前草同埋赤小豆咧，都能够利水去湿，生薏米仲能够咧清热排脓啊。车前草咧就能够咧清热解毒，赤小豆亦都能够滋阴补肾。决明子咧佢有清热明目、润肠通便，能够舒缓咧上边生薏米、车前草、赤小豆因为利水咧令到大便干结嘅情况噶。成个汤水咧就去湿啦，清热解毒，适合咧我哋话嗰啲有湿热型啊，令到小便不利嘅男士饮用。咁啦，譬如话咧，小便黄黄啊，短短赤赤啊，屙出嚟咧，厄痛痛啊，咁嗰啲，其实女士都啱嘅。 系啦，我就正想问你，女士都有呢个情况噶嘛？其实即系呢个汤水咧，男女都啱用。即系你觉得咧，小便系唔系好畅顺啊？嗰啲咁啊，啱噶啦，系嘛？ 系啦，系啦。 即系湿热啦，咁样啦。 冇错。 吓，呢个就清热利湿汤。好啦，大家咧，下个星期咧就继续收听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会讲边个角度啦？嗬。 从中医角度去睇下呢啲前列腺炎啊。 好，唔该晒崔博士，星期二再见崔博士啦，吓，拜拜。 拜拜。

家居隔離，後嚟證實確診，衛生署致歉。政府專家顧問認為是防止第四波疫情輸入的警號，一陣聽下他的分析。 專家擔心新型肺炎和流感夾擊影響力更加大，不少市民近日到私家醫院或者私家診所打流感針，多間私家醫院表示已經沒有流感疫苗的存貨，私家診所疫苗供應亦